走美好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到26号，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自北向南将先后出现4至5级的偏北风，阵风6至7级，气温累计下降6到10摄氏度，局地可达10至14摄氏度，日平均气温将由目前的偏高状态转为偏低2到5摄氏度。公安部22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部集中推出8项出入境便利措施。这8项措施涉及就近办证、自助办证、免费照相、外籍华人办证、边检自主通关等多个方面，将于2月1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近日出台煤矿安全培训规定，规定要求煤矿从业人员应当具备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全国最大跨双线铁路矮塔斜拉桥攀枝花金沙江大桥近日凌晨顺利完成主跨合龙，为成昆铁路复线预计于2022年全线贯通攻克技术难关。北京市商务委会同市发改委、市人力社保局等12个部门关于进一步促进和规范家政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建设全市家政服务查询系统，试点推行上门服务卡制度，实现家政服务全程可追溯。2017年12月1号到今年的1月21号，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共从入境人员中检出流感病毒核酸阳性116例，较去年同期增长136.73%。广州市交通委员会日前称，在未解决小蓝单车遗留问题前，滴滴以托管形式在广州开展单车运营属违规，政府部门将加强监管和严格管理。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FM 九六九。 去年同样月圆之际。

如果活到七十岁，你可能与200多万人擦肩而过，迎接过20000多次的清晨和黄昏，当然也吃过76000多顿的饭。有的饭是一辈子最不想散的筵席，毕业了，读你会哭的人先哭了。有的饭分不清是早餐还是晚餐，加班到凌晨，喂饱疲惫的身体，用疲惫的身体喂饱生长的梦想。经典969，我是亚威，无论工作多忙，也请你吃好一点。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969精英有话说。 我觉得不管是创业也好，还是在一家比较好的平台发展也好，就是首先自己要坚定自己的目标，确定好自己的目标之后，然后不放弃。中间遇到肯定是遇到挫折和困难，但是怎么样在挫折困难中不摇摆，坚定自己最终想要的那个东西，这个是最重要的。 选择一个创业的方向，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办的第十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表彰大会21号在京举办，一批活跃在基层及一线的电视艺术工作者获得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的荣誉称号。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2017年四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报告指出房地产贷款增速回落。2018年，北京市将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落实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坚持公办民办并重，大力发展普惠性幼儿园，年内新增学位30000个左右。根据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示意图显示，到2020年将开通运营26条段线路，北京16区将实现区区通轨道目标。北京市首家智慧养老示范驿站顺义石园北区丽都智慧养老服务驿站正式揭牌投用，老年人家庭通过手机 APP 就可以实现在线预约服务、在线观测老年人健康、保障老人安全等功能。经过5年的大气污染治理，2017年北京市 PM2.5 年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58微克，较2013年的每立方米90微克下降了每立方米32微克，降幅达到了35.6%，完成了任务目标。目前苹果园交通枢纽已开工建设，1号线苹果园站。在敲打我 城，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已经做决定，又何必再强留？ 走红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许美静，她个人生活和音乐世界自始至终非常统一，一个夜晚的都市，一个冷冷清清的女人，用情至深而总是被辜负被离弃，于是夜夜唱逝去的感情，好像哭泣的美人鱼一般。从1994年发行首张专辑《明知道》，直至2000年迄今为止的最后一张专辑《静电》，她在乐坛风光无限的岁月，满打满算也就只有6年多而已。不过在这一段不长的岁月里，他却留下了大量传唱作品。 爱太深，容易看见伤痕；情太真，所以难舍难分。这一千对之合，借一千颗心情，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夜难眠，往事忽隐忽现，心在痛，对你越陷越深。这一千对之合，借一千个心愿，梦醒后情缘不再飘零。我的心不后悔，折折叠叠都是为了你。我的泪流不尽，就藏在梦里夜里的负累。我的心不后悔，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千纸鹤，千颗心在风里飞。 千颗心在风里飞。

的回忆，一个感动，一个伤心。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哪怕你我投射的眼睛，一个有心，一个无意。 一次玩笑却是一生的相守，犹如哆啦 A 梦的时空冒险，但这一次从抽屉冒出来的不是机器猫，而是你的父亲。当年幼的你我还在因为青春梦想和自我标榜所谓的自由，可曾想过在这个世界我们并不是独立的个体，只有在真正明白了责任家庭的概念之后，才会情愿且珍惜眼前甜蜜的负担。由李宗熙导演编导，折腾文化出品的话剧《又见老爸》，2018年1月30号到2月2号19:30登陆北京剧院空间剧场，仅此四场，一起带上亲朋好友，用心体会，珍惜眼前人。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现在 SUV 市场似乎已经是自主车的天下了。从每个月公布的 SUV 前十排行榜里，自主车最少要占据一半以上的席位。10万左右购车预算，国人大多数都喜欢购买国产车。不管买什么东西，我们心中都会先有一个预算范围，再去选择要购买的东西。有时候并不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毕竟要看兜里的钱形势。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是金钱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在2017年 SUV 总销量榜前十中，自主 SUV 占据了7席，它们的价格范围在5.48到18.68万之间。别看最高价格都去掉了18万，其中主推车型的价格范围是在10至15万之间，这和国内大多数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基本吻合。外观符合国人口味也是大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国产车由于汽车工业起步晚，技术已经慢人一步了，那么外观这方面绝对不能输。近年来自主品牌的外形设计进步很大，对国人的审美也更加了解。所以说舍得本钱的厂商会花重本在车子的外观设计上，力求第一眼就能突破消费者的防线。比如国产最美的 SUV 吉利博越，国产首款互联网 SUV 荣威 RX5， 国产最大黑马 SUV 宝骏510，每个车型外观都是那么的潮流，那么的吸引人。形容合资车用表里不如一再也不为过了，通常他们的外观都是很上档次的，不过内饰一进入车内就瞬间掉了几个 level。 无论是整个内饰的设计布局，还是配色材料搭配和装配工艺方面，大部分自主 SUV 都要比合资 SUV 要好很多。部分20万价格的合资 SUV 内饰却只有10万的感觉，确实有一点接受不了啊。国人都喜欢大，国外的车进来后部分甚至要 L 版，要么就直接来一个中国特供版。而中国厂商一开始就将车内的空间发挥到了极致，买车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都是用来过日子的，一辆车所扮演的角色还是很多的，有时候是旅行车，有时候是小货车，所以能装能拉的车型特别受欢迎。七款国产 SUV 挤进了2017年的 SUV 总销量榜的前十名，不光因为有超高的颜值，而且还得靠实力吃饭。希望在未来，国产的品牌 SUV 能够越做越好吧。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 010-5175-2200。

九汽车俱乐部自驾专属过大年了，游乐山、逛都江堰、访青城山、品成都美食、洪崖洞吃重庆火锅、玩转重庆。自驾报名电话：010-5175-1969，010-5175-1969。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现在收听的是经典九六九电台。 经典九六九，感谢有你，听经典音乐就听我的。 这两天你的朋友圈被一只青蛙刷屏了吗？一个人旅行的青蛙，虽然有着一个人的清静和自在，但有着一个人的孤独、苦涩和心酸。于是游戏中特立独行的青蛙还是会时不时给你传一张明信片，告知你他在哪里旅行。这也是在告知我们，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与他人、与社会建立联系总归是有必要的。茫茫天地间，如果有另外一种青蛙，跟他并立看着夕阳西下，一定会更快乐吧。

照亮了夜，来自于万芳。这个有着单线眼皮厚厚嘴唇的歌者，他的专辑也不多，也似乎没有预期的大红大紫，可就有好些人不离不弃，一直是停留在他的轻声吟唱里。因为滚石而认识万芳，在早期的滚石女声精选里，万芳的歌不是最扎眼的，却是最耐听。 看着你流泪，

天莫停步，我要闯出新迹，要用实力做旗号。再要走几多路，谁人能计，谁能知天有几高，凭自信努力做，要得到的终得到，以后就算追忆也自豪。道路段段美好，总是血与汗凝造，感激心中主宰每段道路为我铺，但愿日后更好，我愿永远莫停步，我要闯出新迹，要用实力做旗号。道路段段美好，总是血与汗凝造，感激心中主宰每段道路为我铺，但愿日后更好，我愿永远莫停步，和平宁静快乐是我的歌谱。 人生百态，有多少心酸不忍言说，说也说不尽。作家刘亮程曾在《寒风吹彻》中写道，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寒冬，生活本身就是一场艰难的修行。如果有一天你碰到了这些生活不易却还在咬牙坚持的人，这些为生而活的人，请心怀敬意。 上山